刚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朝廷官员在节目里边可不是说了一位两位了。说您最爱听的，给您最想要的。这第二种呢，就是那种敢于纳言的，专门好提意见，这给皇上挑毛病的大臣上级。唐朝初期的时候，由于除了李世民管理国家有方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手下那帮贤臣能在各个方面辅佐他，大家伙的功劳皇上就不烦吗？再者说了，您说说公事，说说国事也就罢了，您说连李世民身为皇上，他的私事外带仔细呀，生怕哪句话皇上不爱听了，自己脑袋就得搬家。可这魏征不提则已，一提就提了二，到最后啊，别说上学了，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那个年月，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啊，像魏征他们家这样的情况，不是什么。可言呢，结果魏征一权衡，人家出家了，当道士去了，这温饱问题算解决了，魏征可就向着自己的黑社会，那个年月保不齐准哪个绿林好汉揭竿而起，就成了一代英雄了。他们在社会上人际广，魏征通过几年的积累，演技书信往来最密切的就是瓦岗军的首领李密。每回这李密收到元宝藏的书信，看完之后情不自禁的就把魏征招过来了。有了大将赏识，魏征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他这么多年的积累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。他忽略重要的事情，最后改变最终的结局。李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，魏征一看这可不行，魏征当时听完了心灰意冷，连话都懒得再多说了，一甩袖子走人了。 国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党和李渊手下有那么多的文武百官，个个都是有勇有谋，魏征要这么天天等下去，就是到死后啊，还用担心你李渊不重用我吗？主意一定，这魏征可就开始忙活上了。他早先和这些人不能算是至交，一传到李渊那儿，那可是爆炸性的新闻呐！心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魏征，恨不能早先都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情况急转直下，这魏征成了人质了，让人给劫走了。要说这魏征的经历也够曲折的，好不容易是儿子李渊，不能说因为怕太子担心就压制李世民的能力再者说了，李渊也需要这种能征善战。要想稳固自己的位置，您可得多立军功，给自己多做点成绩，这样才能缩小您和李氏。如果皇太子早先听了我的话，哪至于有今天这个祸端呢？您听听，就魏征这话，祸端啊，这都。完全没错，你有勇有谋我也早就听说了，今日当见才知道魏征你的胆识和谋略呀。我不但 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慢慢轻轻的沙，等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